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 扩散条件有利，大气的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活动适合户外出行。那么早晚的天气呢，会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到3级，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 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 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苏宁邦科简称黑电。我想呢，对于很多对于家电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呢，什么白色的黑色的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把家电买回去以后呢，必须外接一个信号源，它才能正常工作。这种的呢，电器呢，我们统称为黑电。一般像冰箱、 是从简单的功能上来区分啊。那么说到这个黑白家电的区分呀，我看到也有很多种说法，据说有七种说法。 比较多的方法比较多啊。 那么最普及的、最普遍的、大家最接受的是哪种呢？ 其实要是按黑白电分的话，还是以这个接不接信号源、外接还比较小。所以说现在的区分还很多，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新兴的产品非常多。 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说 用最多。 嗯， 还有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音响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现在归到这个通讯了，就是叫数码类的，什么平板之类的。 对， 游戏机的话呢，它也现在属于 IT 类的 哦。好吧，那今儿呢我们主要跟那个饶经理呢聊聊关于黑店的问题啊。那么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张经理来问一问，看看能不能现场解决一些问题。 在在是90年代的时候，家家都有一个电视机，然后放一套音箱，还有功放之类的啊，自己唱个歌什么的。 嗯，那说到现在这个电视啊，有点嘀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如果是让您选电视的话，您会从几个角度几个方面去看呢？ 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选电视呢，嗯，是我们电视机对角线的乘以3。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观看的，就是咱们要购买电视机的一个尺寸。 老人家一时半会儿从操作上来讲能搞得定吗？ 嗯，其实呢我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反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不会用现在的智能电视，就隐藏起来了这个功能。所以说有很多老年人，我也亲自到老年人用户家里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说他们给我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建议。他选择不了以后，这个信号源他就观看不了电视，那么这台电视机等于就放在家里很久很久都不看。 哦，这么严重啊！ 是的， 量力而行。那说到4K 电视呢，我们这有听众就马上问了个问题啊，他就刚刚好想添置一台 4K 电视，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 K 就是千的意思啊，然后那个我们这个 4K 呢指的是分辨率，我们都知道我们分辨率电视机呢它点，然后通过行场的拉伸进行扫描。那么在一个电视机当中呢，它的宽和高呢在生产之前，在生产的时候呢就已经920呢，实际上就指着电视机的宽，就是在屏幕当中呢第一行当中有一个1920个像素点，然后呢纵密，那么图像越清晰越细致，然后色彩还原度越好。 嗯， 那么 4K 呢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2乘以1980， 饱和度更强一些。 对的，对的，对的。它的就是说，这样图像更逼真、更细腻。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人，就特别是在这个屏幕当中去看就可以， 就够使了， 就可以了。如果就刚才就是您说的，咱们那个听众呢，他要买一个的话，我建议现在可以买 4K 的电视了，因为我们央视现在新推出一个频道。啊，非常大， 就是说它其实还有一些特殊要求， 是的， 不是说你光把这电视搬回来，我说看就能看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定的要求， 对，它可以看，但是就是说我们投到屏幕上面，那么屏幕上面再加上一些散射等等这些光的一些光学原理吧，可能会造成这个图像太大的辐射。 好， 嗯， 说到这个投影仪啊，现在很多人呢也对这个比较好奇哈、啊，觉得弄个投影仪把它改造成一个像家庭影院似的， 那样的话也可以。但是这个投影机呢，就是投影电视呢，它可能是。也得在几万块钱吧。 好，那如果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激光电视呢？ 激光电视呢，它的设计寿命应该是在10万个小时左右。激光 这方面的问题考虑好了之后呢，就是在选择，比如说它要配一套这样的家庭影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建议，因为一套这个5D 的座椅， 哦，5D 啊，对，我们可以看5D 的片源的时候要用到它。 好吧，我就想一想吧。过得去的音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呢？ 我只能说大概的价位，因为质量这个品牌可能这个 档次差的很多。 对， 都有什么呀？ 就是这个啊，就您说这影响它、 这 个、 这一套啊， 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扬声器以外，它还会配有这个无线话筒。 这样的话摆起来也好看哈， 好看啊、只需要挂起来就 OK 了。 行，这个饶经理给您的是一个就是他个人的参照的一个建议啊，具体 的，还是建议就是还是到新家里边呢去先去去测量一下，看看环境，然后面积。 您呢自己给他们选了一套，未必是他们最中意的。我倒是觉得您一方面呢可以侧面打听一下， 对， 啊，是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哎， 液体电视还是等离子电视？ 我估计可能就是液晶，因为现在液晶比较多嘛。 是的，液晶电视呢，它刚才我讲到了，就是液晶呢本身。 6万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在5万个小时左右。那么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它会慢慢跟那日光灯似的，慢慢的会变暗，也就是说它这个基本上一个是老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可能它的内部的电压可能变低了，或者电流变小了，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嗯， 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 的技术经理饶春林，饶经理，饶经理您好。 您好。 嗯，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呢聊聊关于家用电器啊，特别是黑电的一些黑电呢，其实包括的家电内容上还是挺多的，但其实呢更多的主要还是电视音响这一部分。这现在这种音响都已经过时了啊，说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它吗？ 其实目前呢我们这个特别是因为在我结婚10年前基本上我就让我给处理掉了 啊。 现在目前好的方法就是您要是不用了的话呢，就是还是找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公司装到那里边，然后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过去去 K 一下歌 啊，就好歹利用一下 是 吧。 是是是、 啊、那现在一般那个厂家呀 他看你的新旧程度，还有过去您所购买的一个价格，就是过去家您10000块钱买的，现在跟过去2000块钱买的，它价格肯定是回收不一样。 新的当中去把这个钱去除掉。那如果说我现在没新的可买，就你 们 那光收吗？也收是吧？ 对对对，回收。 这个还是挺好的啊。说到这个旧。 因为我们都是数字化了，所以说我们很多都用 U 盘或者是这个移动硬盘取代它了。那么 DVD 呢，如果过去很多人由录像带刻成的这个光盘可能要收藏，如果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能播放不了。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您没有这个需求， 确实是不值钱了， 那就直接就那么丢了吗？ 还是找我们公司回收吧。 也能回收， 还是回收， 好歹能换个10块8块的是吗？定的啊。 是的，是的。 哎，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说到家庭影院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是懒得装那个，因为它挺麻烦的，也确实没有公音箱啊，是不是也是高低啊？档次都不太一样，价格也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 啊，有的那特别便宜， 是 几十块钱，那能听吗？那个？ 能。质量就是价格便宜的，那他用普通的 PVC 板就可以做出一个音箱了。所以说它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而且一个好的蓝牙音箱， 高级别的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会在网上上课，有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听一些音响或者是看视频，包括老年人，他对于音响的要求不是那么发烧级的， 能传到咱们的耳朵就可以了。 好吧，您太逗了，200跟2000之间愣没听出差别，可是这差一个零呢。 对，蓝牙音箱有杂音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干扰。 什么东西干扰啊？ 有很多干扰，例如我们的日光灯，就是咱们家灯柜儿。一个就是远离电子设备，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电视机啊还有冰箱啊等等这些要远一些。还有一个它的音就是还 还有这位听众说，我那个蓝牙音响怎么就没有声音了呢？这连杂音都没了，压根就没声，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没有配对儿，因为蓝牙对不上码了呢，由于可能第一个是断电，断电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在我们就是蓝牙音箱内部的，就我们叫这个存储器，它存储器存储 换完电池以后就不能使了。这种情况遥控器呢建议呢拿着说明书，对着说明书去进行与电视配对。配完对以后呢，这样呢，我们工程师上门，因为它涉及到不是电视机的质量问题，所以说可能会产生费用。 如果那如果说我们就拿着这个说明书一点一点的去抵， 进行配对了，配对成功以后呢，电视机这个扬声器会发出一个声响然后呢配对成功。 好，还有几位听众的问到的， 一家的机顶盒呢它都有一个卡，所以说您要从 A 区转到 B 区，就是从您那儿到我这儿，除非我还得给您去续费，您才能使。 这位听众的电视机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们家的电视机啊，开机有图像，但是这个声音怎么来的慢啊，慢半。 问题呢，就是电视机有问题了，电视机它的这个就叫声化不同步，我们叫，这个可能是得需要进行维修。如果假设是个别台。 也就 是如果假设整个电视机都是这样，就整个所有的频道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电视的问题， 电视的问题了。如果假设就是个别的，就可能是信号，包括我们这个产品质量已经很好了，然后呢，合资的呢也并不一定就说是从国外进过来的，原装进口过来没有，都是在当。还是因为我比较爱国，还是以我们国产的为主， 支持国货是吧？ 对， 因为它在技术上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价格区间很大的话，那肯定我们会选择。 索尼啊，还有三星啊等等这些呢，其实你说并不说质量不好，就是说它的这个价钱确实是比咱们国产的要高出一截。 那么要更新的话，是不是相对于这个周期也会长一些呢？ 是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修了一个合资品牌的电视，它这个主板啊，创维啊 ，PPTV， 还有先锋，当然先锋是合资的了。这个 PPTV 呢，我觉得都很成熟了，康佳。呢，确定一个价格合适的这么一个电视。 对，您去商场转转，看哪个搞活动，促销力度大， 对， 您就来哪个。 双十一马上有。 是啊，蓝白出现一种，我就给您照实念啊。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第一次开的时候啊，那个屏幕上。 对吧？就是说电视机打开了以后呢，它可能这个屏幕显示不全。他说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子、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跟这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那个机顶盒先给它关掉， 嗯， 然后把那卡片取出来， 嗯， 然后您再把它插进去，就是相当于让它重启一下。一般情况下它可能自己的 卡一旦取出来以后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后期的一个升级，就是取出来以后它再插进去的时候它不识别了，这个时候我还要请歌华有限的师傅来帮忙 啊。您电视机的遥控器开关失灵怎么办？遥控器开关失灵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遥控器它失灵就是完全不能使了，还应急的一个维修方法，我试过很多次啊，就是把这遥控器打开以后呢，然后在这个遥控器上的 PC 板上面，就是那个板子上边呢，把那个坏。 嗯，还有就是电池没电了。 电池没电，它不光是遥控器上的开关键， 嗯， 所有的键都不灵，或者是反应迟钝。 好， 嗯。 啊，这位听众说 LED 电视机屏幕上面有一条亮带上下滚动左右扭动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还有个问题啊， 嗯， 这个听说挺有意思的。他说呀，我们家电视呢其实也不怎么老看，但是我妈吧就是老传统， 嗯， 始终给那电视机套一套改。 觉得还是老人家还是比较节俭哦。 过去不都套一套砸一封砸一电视机套给扣上吗？ 是的， 嗯。 然后这个如果要是看的情况就机内发热以后呢，会影响电视机的使用寿命。 啊， 嗯， 现在我们家里面的很多电视啊，就那么摆着， 嗯， 什么也不照，这合适吗？ 省一些， 拿个单子什么，或者漂亮的布是吧？ 就纱巾啊，照一下。 好， 嗯。 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机顶盒和电视同时开启。 设备嘛，就是这个它后期信号过来的时候呢，是先通过机顶盒，然后通过机顶盒呢，然后传到电视机上。 嗯， 所以说我建议 您的机顶盒电视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是您听一下了解一下，一旦出现类似这种常见问题的话呢， 嗯， 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对对对， 嗯， 因为现在电视机因为是高效功率又比较大，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出现电视机黑屏，有声无图，或者是有图无声等等这些情况呢，建议先更换一根 HDMI 然后有150多块钱一根的，那肯定是价钱越高它的质量可能又越有保证。 嗯， 涉及到电器问题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连接线啊，包括充电源的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图便宜，因为它一个有安全隐患，一个呢有可能会损伤您的大件物品的一个寿命。这个 所以说，对，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就给我们工程师，通过我们公司进了几批那个 HDMI 的电线。所以说，如果我们苏宁邦克上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会携带，随身携带的。 嗯，好，时间关系啊，最后一个小问题，这位听众说，电视机挂着好还是摆？ 你有电视柜，而且就是不想着把墙打些孔，那这个时候还是放在电视柜上。 嗯，挂着确实看上去好看一点哈。 嗯，是的。 还有北京苏宁邦克，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回收业务啊，大家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 想要以低于直供价的 4006108就能享受双重惊喜了。 没错，第一重惊喜呢是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今天594，划到每盒才84元，每天只划算5块多钱。 那第二重惊喜就是，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成功订购羊奶粉的朋友，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瓶亚麻籽油了。您没听错，就是亚麻籽油，是产自于中国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地。大概要100-200一瓶，而本档活动当中不花钱免费得，仅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106108，花594元不仅可以享受到7盒3.5个月的羊奶，同时呢还有一瓶亚麻籽油是免费赠送的。想想看啊，这所以呢智慧选择比省钱生活更重要。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13的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是的，还有0074的朋友说，秋冬呢正是喝羊奶的季节，你们居然价格打折，还要多送一瓶亚麻籽油，那一定要多囤，省得后面呢每天再吃点亚麻籽油，凉拌炒菜直接喝都行啊，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样点滴积累起来的。 对， 最后一天啊，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